动情的双眼，总似梦似醒，若隐若现。等待花开花谢，岁月的变迁，我对你的爱从不曾改变。狼牙月上弦，寄去我的思念，轻叹世间情深缘浅。曾经永恒誓言，犹如风中花瓣，渐渐飘远。难免，一切仿佛就在昨天。爱难断，愁难断，恨难不断，前尘往事如云烟迷茫，深深埋下那段未尽的情缘。上弦寄去我的思念，轻叹世间情深缘浅。曾经永恒誓言，犹如风中花瓣，渐渐飘远。爱已难，别已难，忘记太难，回忆总在夜里放肆纠缠，在这深夜里辗转难眠，一切仿佛